是现在的老情歌。 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来听听这样的一群歌者，他们不靠颜值，而靠才情。在当年的台湾流行乐坛，非常盛行一种形式，叫做组合。1991年，林志炫和李季两个人组成了一个音乐团体，叫做优客李林。他们的第一张专辑《认错》有着非常好的销量，样子算不上帅气，但是他们的声音却足够的有魅力。单飞之后的林志炫一边在家里忙着印纱窗，一边发行了自己的个人专辑，之后还加盟了 Sony Music， 发行了三张自己的个人专辑。用一句什么样的词语能够来形容他的嗓音呢？我看到网络上有一句话觉得非常的到位，林志炫的声音应该是属于鸡尾酒的类型。 为什么我只能对感情认输，像没人要下注的摆布队伍，当别人一脚得到胜利的欢呼，我正要面临红牌默默的退出，是不是我信仰的绅士风度像老外看不懂的中国功夫，其实我柔情要比长征还坚固，只等那梦将你的泪把我颠覆。嘿，总有人给我满足，会崇拜我的态度，在他的眼里我是威风凛凛大名人物，走路时他会配合我的脚步，想吃惊他会瞄准我的角度，冷落待遇变成细心的照顾，在他的世界我总算脱胎换骨。哎，总有人给我满足，会崇拜我的态度，在他的眼里我是威风凛凛大名人物。哎，总有人给我幸福，要和我同进同出，跟着我海角天涯，只想把我牢牢套住。走路时他会配合我的脚步，想事情他会瞄准我的角度，冷落的待遇变成细心的照顾，在他的世界我总算脱胎换骨。嘿，总有人给我满足，会崇拜

你依然会觉得很美。最后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，小香雨。